老道功臣把事主来迎，这先生迈步朝里走，金碧辉煌殿一层，琉璃瓦起几安稳守，朱红隔扇衬着金顶，长弓只是写的金银器，玲珑看供在那正之中，有一位尊神端然坐，桌面长髯帝王龙，头戴通天冠一顶，娥皇袍上绣着团龙，两旁多塑写个忠鬼汉，一个个是那一样，其形相貌雄，忽然辉煌见瑞才，将烟缭绕造熏风，也有那男男女女都把江上，一个个是恭恭敬敬顶前程，这先生挺方巾摇双袖，脸含尘双眉皱，东倒西歪后仰前和扭向回头，呼老道我问你上边功德他是活神，本是执掌幽冥顶之功，你可知金钟报国的月少宝，还有那月轮彰显二英雄，忙碌碌在那刀枪林中暗生烈，跌腾腾在这惊奇营里不平生，满怀壮志把那仗上争，县令的一点担心把二少赢，是怎么不能够放弃银子贵，是怎么临危之时也不得善终，我想你一记在你为你闭谋起正，你本是这幽灵天子不悲情，似这般大丈夫奇男子，壮志刚长忠夫之唱，红图为救可怜被害遭屈指之死，我问你袖手旁观呐、啊，你就说为何情？拉拉扯扯出离了大殿，把丹池越过了悲情。轻松雁影三点点，玲珑点挂在那正之中，你今大字在那上边写，神罗宝殿身分明，无敌迈步把那江台上，见殿中 神兽令人惊，光闪闪金翅的王帽头上戴，色满满的皂罗袍上绣飞龙，色狠狠剑眉环眼张须大，喝气气的铁面银牙相貌凶，恭敬敬判官手掌的生死簿，威凛凛着勾魂摇鬼般的铁盘琴，这一边扎青松张举口面如薄纸马面手捧狼牙棒，那一边挺双绝瞪双睛面如蓝靛腿长飞毛牛头，刚擦滚扫鹰胡蹄，看罢是那三龙火箭，不由人怒冲冲大叫一声，说是好好一个阎君啊，我是九一道文明。俺想那岳家父子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屈死在烽火亭上，你是因何不报啊？你执掌阴司查山河，报应循环分不清，我常见奉公守法无敌国，我常见无作非为身受荣，我常见有钱便把高官做，我常见才高榜上不提名，威凛凛秦桧专权为宰相，产七七岳帅京中把命坑，死者等地府千帆不平的事，你稳坐神探庄耳聋，我急你三天前速拿秦桧赴幽冥，三天若将秦桧罪，一笔勾销无挂名，三天不将秦桧罪，我与你一往从头打上亲，挠一挠大火烧了你的三间殿，黑探头叫你阎君说不成，说着双眉低皱，一腔怒气往上攻，往前紧走了好几步，用手摔碎了净水瓶，发骨心中推在地，方子木鱼在一旁扔，吃吃吃经卷撕了一个粉粉粉碎，咔嚓嚓明天绝地似柴棚，当一声一吹击碎了佛前庆，砰吹灭银柱拉千层，家具万盏不打碎，举起香炉砸台灯，翻身掉在了供桌上，名传挽袖挺身行，用手指定阎君脸，哈哈狂笑了两三声，可吃吃用手却折了王茂翅，胡须揪得乱蓬松，呸呸

走出了酒吧外，只见他头戴着翻边身穿来，腰举着刺刀，足下蹬着云梯，怀抱着书包，一步儿单腰也不敢放。走入了酒吧，酒吧的家人要走，我只见他面对兵花军门两臂不敢牵挂，花枝招展呐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刘宝全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丑末寅初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暂告一个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 这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为无限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做邻居，我可以。歌声很嘹亮，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，当你觉得很受伤，想找个小小避风港，我就在你的身旁，关心从来不打扰。我可以疯狂大胆

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呀，咱们来首先欣赏一段白派京韵大鼓。要为您请上的呢，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。他为我们带来的这段作品呢，讲述的是发生在大诗人杜甫身上的一段故事，夜宿石壕村。 死者等， 了啊，正思想见日已西沉，天近黄昏，来到了那石壕村啊，冷冷落落，雨雨沉沉，好容易见一户人家，炊烟起，不服他，才上前轻叩那破旧的柴门，好半晌，有人开开门两扇，不服打量那门内的人，原来是一对老夫妇，看年纪全不过了六旬，凄凄惶惶，愁苦的脸，摇摇颤颤啊，瘦弱的身。杜甫说，二位老人家休要害怕，我借宿一宿啊，明日天亮就离村。老翁点头把杜甫让进，说这草房破漏，你将就着安身。杜甫连连说多谢了，进得屋来关好了门，四壁皆空无灯火，可见这老翁家中是怎样的贫，却为何他家不见成年男子，想必是被迫服役去从军。我在路途上啊，见多少少年被抓走啊，好难忘那挣扎的双手，惊惧的眼神啊。父母心 原来难入梦，荒村寂寂夜已深，猛听得门外有人连声喊：开门开门，快快开门。杜甫一听披坐起，听院后传来了砖石啊落地的声音，原来是老翁仓皇叫墙走。这时候房内走出来、那位老妇人，她脚步蹒跚要开门去，猛听得咔嚓一声响，柴门两下分，闯进来官府的差役如狼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似凶神。哎，你家的男人为什么不露面？难道说还等我们动手去搜寻？老夫人说，我那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啊，两个一战死，一个无心因，死者已死，生还无望，活着的人也不过是战士偷生糊涂光阴。我家中更无男人在，只有这苦命的儿媳妇和怀抱的小孙孙。你老婆子东拉西扯，江水红，暗户要人，这是朝廷的指令，谁敢不遵？没有男人你就跟我们去，快赶紧上路，别误了时辰。沉寂的黑夜，抓人的惨景啊啊啊啊啊啊走了老妇人。杜甫他来到院中仰天望，哀伤中浑然不觉呀，就到了清晨。他一步门前留神看呀，见尘风中站定一个人，原来是逃走的老翁已回转了，呆然目立似枯树一根。他二人默默相对，无异于遭巨变，谁能抹去这心头的泪痕？我杜甫空独诗